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中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话题哈。今天主要咱们聊聊防盗门。那为此呢，请来了两位，一位呢是来自邓家窑日上防盗门的销售经理王浩成，王先生您好。 哎，您好，您好。嗯，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格雷地板的赵博，您好。嗯，大家的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小啊，待会儿离这话筒稍微再近一点哈。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防盗门的一些事儿哈。其实说到这个防盗门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每家每户你只要装修吧肯定会安的，对吧？啊，然后防盗门的种类也很多，然后样子也非常的多，但是呢，很多朋友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如果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防盗门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进行报名，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毕竟这是一个公益活动，所以现在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先来说一下啊，就现在整个这个市面上防盗门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吧。比如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只是说有几个就是那个平房那种铁门栅栏门什么的那种哈，但是现在可能我看那防盗门好厚呀，是吧？ 因为它这个从那个它的密封啊防盗来说的话，肯定很厚， 对，所以说呢，这个那个大家最好还是能够好好的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防盗门的一些这个情况哈。那我们聊聊吧，这个现在这个防盗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阶段呢？它现在大家在挑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呢？我们跟大家先简单的来这个说一下吧，了解一下。 好的，现在这个防盗门它可以说什么样的都有，从它的级别啊、厚度啊，包括跟之前所面临的那个单一的那种栅栏门来说的话，出现了很多种，包括它的通风门啊，还有这个平板门啊，包括那个高档一些的铸铝门，还有那个拼接门，样子很多。所以说呢，现在的防盗门可以说让大家去放心的去选择，样子多种多样。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它所适合千家万户，你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一个选适合您的。 所以就是而且现在也更加的这个人性化了嘛， 对吧啊。那我们也来说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防盗门的这个材质哈。这个防盗门呢，这个以前大家觉得就是说是这个铝合金、铁片或者还是什么，现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材质？ 现在这材质啊，以前都是用什么热板啊，它分冷轧钢板啊，什么热板啊，都是这样。现在的材质现在都是镀锌板的了，镀锌板完了之后，它包括有时候您买门的时候，可能它价格呀都不一样，同样的告诉您同样的厚度，可能价格都不太一样，但是一般的它国标的东西都在2.0的厚度，矿啊，我说的是矿，它一般您像它那个出去就是做工啊，都是从1500吨压基而成，对角都比较平滑，都不需要打磨的。 就是现在都是这种镀锌板是吧？ 对，镀锌板。 哎，这种板和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板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它好在什么地儿？为什么现在用镀锌板啊？是因为它更结实，就是抗造吗？比如拿个东西破不开吗？是这意思吗？ 就是它现在它这个镀锌板就是好在哪儿？它平整度比较平。原来做工的时候，比如像原来的热板啊，它做出来 热板是什么板？ 就是也是一种钢制的 钢板。 对，它出来之后啊，它表面做出来，您可能打侧面一看，它可能坑洼不平。现在这种呢，它不用磷化，就是说白了，出来这板就直接都很平整，您打外观看很大气。 就是现在都用的是镀锌板，也就这个其实不用我们大家去挑，对吧？就是基本上可能一些大的品牌用的都是这个东西， 对对对， 是吗？ 是 啊，那我们就不用关注这个了，是吧？对，那除了这个板材之外啊，就是那我们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厚度的问题，对吧？因为我看有的门挺厚的，有的门呢可能比如说有10公分厚，对吧？然后有的门可能才5-6公分厚，有的可能15公分厚，这个怎么呢？ 它这个厚度不单单是指的门扇的厚度，因为防盗门呢，各家情况不一样，有的垛子可能说装不了那么厚的。像门的厚度基本上有10公分的、9公分的、7公分的，还有5公分的。刚才王经理提的这个厚度是指咱们这个防盗门它这个钢板的厚度。矿的厚度呢，一般你像国标的甲基门它的厚度是2.0，门扇那个钢板的厚度是1.0，这是咱们的甲基门。所以说这个厚度它根据级别不一样，它的这个钢板的厚度不一样。但是就像所说的这个防盗门的厚度，不管是甲级的还是乙级的，都有这个9公分的、7公分的，包括5公分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虽然说选择种类很多，但是有没有一些推荐？你比如说什么样的人适合5公分的，什么样的适合7公分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一般就是您要选9公分的门，都是正在装修，选一个稍微厚点的，它里边的填充物啊，包括这些材质，它比较好一点，包括隔音、保温、防火、耐火，这些都好得多。如果一般您想要出租房的话，可能家里就没必要用那么厚的了，一般就用个性价比高一点的5公分的、7公分的。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再去选择这个几公分的宽，刚才你也提到里边的那个填充物的问题哈，一般像这防盗门里边都是填充的什么？比如像以前我们说过木门是吧，都知道它是有一些什么蜂窝纸的东西哈，那这个防盗门它里面填充的是什么？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的安全上，是不是我们大家也要了解一下？ 防盗门里边一般填充的都是您像刚才您所说的木门里边填充的那个 蜂窝纸，包括现在防盗门也有填蜂窝纸的，然后再好一点的填点岩棉，现在再好一点的就是填那个航空铝箔。 嗯， 一般正常现在您像2017年现在基本上都不用这种岩棉了，因为它环保这块不太好。 嗯， 现在都生成那个聚氨酯发泡，它 聚氨酯发泡， 对，它起到一个隔音保温的作用。 嗯， 包括它里边还有钢骨架， 嗯， 它让您长时间门不会变形。 嗯，像这种东西对于防盗来说有什么等级区分吗？比如说我用发泡的那种是不是就有点软？ 这个跟那个 没 关 系 是 吧？它主要就是一个保温的隔音作用， 一个保温，一个是隔音嘛。 啊， 安全上还是说咱们从这个它的钢板的厚度呀，还有这个锁具这方面来说的。 嗯嗯，好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门的一个些材质哈，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门面，因为毕竟这个可能是打眼一看是吧，大家都能够， 这是咱们的第一印象。 对对对，包括颜色啊什么的哈。那说到这个门面，现在一般都是怎么去选择？ 门面一般都是现在各式各样很多种都叫转印，但是呢它有的说处理出来的情况吧，它看出来不是那么真实。您像现在有的好一点的品牌，它做出来的那些纹路啊，有的进店买东西它会，哎，这不是木门吗，它就是有一种感觉，让人感觉像实木门，但是实际上它都是钢板做出来的。 嗯， 看着更纹理更清晰，是这样。 嗯，然后关于这个颜色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门的颜色很多，像这种选择的话，有没有一些这种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对于颜色这方面来说，就是说咱们一个是咱们自己的喜好，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爱好不一样嘛，他有的喜欢深色的，有浅色的，还有这个就是他从他的花纹啊这些来看。再一个，有的人比如说家里装修的是现代风格，防盗门大多数都是这个就是深色的较多。 嗯， 我家里是浅色，我不想配一个这么深色的防盗门。咱们现在好的品牌的防盗门可以做成一个门两个色，就是从外面看是一个颜色，从屋里还可以做成另一个颜色。 嗯， 也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这样做。然后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颜色，这个也就是这个漆啊，它的这个环保度我们是不是也要去选择一下？ 防盗门这块儿，就是它这个漆外观，其实这倒无所谓，就是它做出来基本上都大同小异，没有说像木门说它，因为什么呀？您像木门，它有的可能在那油漆做不好，它沤在这个木头里了。但是钢板无所谓， 不会， 挥发性很大，很快。 嗯，所以基本上环保都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对。 啊，然后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荷叶的这个选择，因为这个可能也是以前我们说不管选择什么东西要看五金件嘛。 对。 对吧？这个五金件能不能承载这个门的重量，或者能不能承载整个这个门的一些情况哈？ 对它，它可能就是好的荷叶会就是使我们以后使的时候这个门使的时间更长。 嗯。所以那这种荷叶我们怎么去挑选呢？ 就是一般挑选的时候，您一定把门打开之后看看它的厚度啊，有的它比较薄。然后还有一个怎么挑选，就是它分暗荷叶和外荷叶。 嗯， 一般我建议大家都选择外荷叶。 外荷叶，那个暗荷叶是什么？ 暗荷叶就是您关上门之后您在外面是看不见这荷叶的，它在里，在门框与门扇之间 里头。 对，您关上门是看不见的。 嗯， 因为那样的话，比如外荷叶您长时间开启的话，它承载量比较大，那样不容易变形，不容易走形。 啊， 对。 嗯， 哦， 所以选择外荷叶会比较好。 对。 嗯，还有吗？ 还有这个荷叶这方面，我来说一下，就是说现在的防盗门啊，它有的是三个荷叶，有的是四个荷叶。 嗯， 我们呢，就是说从它还有这个荷叶的长度上来看的话，尽量是能选择四个的，有四个的我们选择四个的，还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选择三个的话，尽量那个荷叶看着要大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它的承重力更大，然后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啊，门不会下垂。 嗯， 它不会说我们使个三五年之后，新买的一门使了三五年，到时候开的时候不好开了，需要我们提着呀。嗯，这样的话好的荷叶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就是这个合页还是很关键的， 对， 关键别到时候门那个出现了各种问题， 对，不好使， 不好使，然后这个合页是不是它也分为这个进口的或者是这个国产的，是吗？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它的这种开合的这个次数，还有刚才你咱们说那个承重的重量，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会有很大差别，因为如果要一个好的合页，它的开门的次数可能您像经过实验，有的可以达到20000次以上。有的它可能比较薄一点，它时间长了它就会变形了，调是调不了的。对，所以买门的时候一定要挑好这合页，合页很重要， 很重要。 对， 好的。所以就说像这几点，大家在买的时候不光看外表，不光看我这是用的什么钢板、什么颜色，然后合页的这种像五金的这种细节，也要好好的去问一下。 对对 对， 对 吧？ 这就属于硬件设施。 硬件设施，对，而且还得尽量的能够写到合同里，是吧？我这用的是什么， 对 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防盗门的一些事情哈。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也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今天我们还请来了这个以前老朋友赵博啊，虽然说以前经常给大家讲地板的事儿，但是他其实对防盗门也比较有研究啊，所以关于地板的问题，如果待会儿朋友们要有的话也可以来问一下， 可以， 对，我们一起给大家来这个回答，包括其他装修方面的问题，有的我也可以给您回答。对，好，来看下面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防盗门，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要看它的这个材质，但是一般情况下现在大家不用太纠结，都是这种这个镀锌板的，对吧？ 对， 大部分都是。然后第二个就关于门面的这个处理，就是大家一看它是不是这个用的平不 平 滑， 平 是吧？就看起来会不会就比较的好，是那种啊。第三个就关于这个合页啊，这个是所有的门，不管是木门也好，还是防盗门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咱们橱柜门也好， 对 吧？ 对 对，你都要看的。 对， 因为这个东西， 它这个就属于一个硬件设施，它影响着我们以后的使用。 没错。所以说这个合页大家好好挑选。还有一个第四个就关于这个锁，对吧？ 对， 现在锁的种类太多了，来跟我们说说吧。这个一般做门的话，尤其是防盗门哈，这个可能各种锁这个都有什么，可能比我们老百姓清楚，是吧？ 对， 来跟我们说一下 现在的这个锁芯啊，包括这些锁具，现在各式各样什么样的都有，从 A 级 B 级 C 级，所谓外面还有说的什么 D 级，他们的这些区别就在于防盗开锁时间，技术开锁时间。 技术开锁时间， 对， 这个什么意思呢？能用普通话给我们讲讲吗？就是老百姓明白的这个话语， 就是所谓的他们有的是，就是拿什么毛线球啊，拿那些什么锡纸开锁，技术开锁 啊，我知道这种， 对，像这种开锁的时间，所以一般选购防盗门的时候，一定要问它的锁芯儿，因为防盗门嘛，最后的防盗这块还是在于锁芯儿。锁芯这块一定要在 C 级 C 级， 对，一定要记住 C 级， 就是 CAABC， 然后 A 和 B 是更低级一点的，是吧？ 对， 然后选择 C 级以上的， 对，选择 C 级以上的锁芯。现在 A 级的 B 级的在市面上基本上已经淘汰 了 啊。 然后另外我看还有什么蛇形的，是吧？那都是 C 级锁，就是蛇形锁， 就是蛇形锁。 对， 它这个就是根据时间来推迟，因为我们最开始可能出的锁芯就是 A 级，后来出了 B 级、超 B、C 级，它随着这个技术型开锁，说白了就是小偷的技术在提升，我们生产厂家技术也在提升。然后就是说，它在这个所谓的技术型开锁，就是说在不破坏这个锁的情况下呢，把咱这个门给打开，它能用多长时间？现在比如说国家规定的这种 C 级锁的话，它最起码要是技术型开锁的话，最少要5个小时它才能把这个门给打开。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能争取很多时间了。 对， 对， 对， 对 吧？那像比这个有没有比 C 级锁更好的，像现在很多的指纹锁算吗？ 现在的指纹锁不算 C 级锁， 不算 C 级锁， 对， 算比 C 级锁更好吗？ 它算智能家居这方面， 智能家居锁， 它可能说在安全上来说跟 C 级锁差异不是很大，但是说呢，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 便利，对， 我们不用天天回家想着带钥匙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说，在钥匙丢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就是说戴着手指就能回家了，我们 都能开， 对，随时都能开门。因为现在智能锁这方面来说的话，它的功能也很强大，比如说 可以指纹开锁，可以密码开锁，还可以刷卡。现在更高级一点，更高级一点的，像今年新出的，还可以面部识别开锁。 面部识别，对，这个是比较重要。就面部一识，反正别人肯定不行。 对对对。 包括我知道还有什么识眼瞳孔， 眼瞳 是吧？ 对， 都有啊、那有问一个这个小问题，也是我们这边一朋友听众朋友问的啊，就是说可能现在这个防盗门吧，因为毕竟它大新版嘛，这个不是那种镀锌版嘛， 对 吧？就是还是很厚实的。有的时候可能在二次装修的时候呢，不太想换，因为毕竟可能挺结实的，是吧？但是这个锁可能需要更换。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像以前的这种门，包括现在刚装的，比如说是一个普通的锁，我想换成智能锁， 可以 啊？可不可以换？ 可以， 这个可以换。这个用不用看？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普通，比如 C 级锁和智能锁，它的这个，比如说那锁头啊，或者上下的那个锁的那个不一样。 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如果您想换这个智能锁的话，一个是就是说把您家里的，在您买想去换锁、想去买这个锁的时候，把您家里的那个原有的那个锁体，包括那个锁芯门的厚度拍个照片，然后您去。咱们去选择这个东西的时候，去给这个商家去看一下能不能更换。市场上的防盗门反正要换指纹锁的话，我可以这么说吧，98%以上都能换。 都能换。 对。 啊，那就好了。这样的话很多朋友说，那你二次装修的时候我就直接换个锁就好了。 对。 我不用再重新再买个门，是吧？ 对。 啊，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你换成这个指纹锁，那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需不需要把门拆了运到厂家， 不用 还是怎么弄？ 这个如果说想换指纹锁的话，就根本不用说把门整个拆了，只是把它的锁体给它换掉，然后 也就是说商家直接可以上门来弄就可以了。 对， 很简单，是吗？哦，以前我在觉得说，我说这玩意儿要换，我得把门运回，那是门子没门的这房间怎么办，是吧？ 不会的， 不会， 这个商家直接带着锁去，在咱家里就能操作，基本上一装把锁半个小时差不多就能装完。 哦，那还挺快的。是这样子。行，这样子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比较的安心一点了，是吧？所以以后如果大家觉得自己买一个门很好哈，就是而且也觉得二次装修的时候没有必要换的话，那大家直接换个锁就好了。 对， 哎，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挺方便的。 对，那大家呢有什么关于防盗门的问题呢，或者地板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另外一个，大家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这个电话姓名以及房子的大概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这个装修今天两位专家也在啊，咱也知道就是前期的时候可能需要打出一个月的时间，比如说是让我们的专家去给您看，或者说是这个设计沟通， 对 吧，还有返稿啊等等。 对， 那不是说这个今天弄完明天马上咱就能装的。 对，我们需要这个时间去安排的。包括咱们这边也是因为他这个包括咱们的设计图纸啊，要需要跟您沟通啊，这些都需要时间。 没错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尽早报名，提前一个月为宜吧。 对， 对吧？啊，因为之前前两天还有听众朋友说，我12月底要装修，我说好，您在淡季装修也不错，很多这个能便宜点，是吧？ 对， 所以就是说，如果您有装修需求，一定要提早报名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好给大家安排专家的这个时间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看，除了锁芯之外呢，还有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密封条的事儿。因为这个可能是不是关系到因为有些的大家可能在关门开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呜呜的声音特别特别特别多。 对，它有的时候会漏风嘛。 对，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解决，或者说密封条我们怎么去选择？ 现在的密封条也是有很多，有那种橡胶的。它那种就是您比如使的年头一长啊，它就会硬了，然后跟那门框都粘不住了，掉了的什么的，完了它就一刮风，一到冬天就往里吹哨啊什么的，就这样。现在一般选这种密封条，一般咱们选这种包覆式的这种密封条。什么叫包覆式呢？它一般都在那个框，你一瞅的时候，在选购方门，它不是单单的在那上粘着的，啊，它是包在那个框上的。那种的材质，而且你摸的手感和正常的咱们现在那种您就是常见的这种密封条是不一样的。它这种不容易老化，而且它比较环保，包括它与那个油漆呀、它有的那个防盗门不有油漆吗？它是刚做完，它不干，它有的它跟那个那种旧那种老式的那种 胶条一粘，它跟那油漆又是发生反应的。 嗯， 但是这种它是不发生反应， 不发反应的。 对，不。 所以现在看到那个你说的那种比较好的是什么感觉？就是有点像塑料似的那种吗？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感觉？ 就是现在有点跟咱们那个。就是泥绒似的，摸着有点滑， 火有点滑， 滑那种， 啊、 特别一摸特别细腻那种， 特别细腻， 对 啊，就是可能或者说您再告诉我一个，这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密封条，什么 包覆式的密， 包覆式密封条，对， 对 简单明了，就是说它包到那个框上， 包到框上的， 对 啊、所以大家 不是像之前那种直接一个条粘在上面， 粘在上面的， 对 啊、所以大家记好了啊，以后在选择密封条的时候选择包覆式，对，虽然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什么东西，因为我有时候也没看到实物的话，有时候也不是很清楚，那你就跟厂家说我要选择。这个包覆式的密封条， 对对对， 它就会可能相对来说，包括漏风问题啊等等隔音问题啊、 嗯、 都会好，对吧？ 对 嗯，好的，那我们看看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可能也来不及说其他的，我们就再把密封条再说两句哈，就是关于这个密封条的事儿哈。一般情况像你说这种包覆是比较好的，它能有多少年呀、啊？就是基本上这个它的毁坏的程度怎么样？ 它基本上，您像它这种好一点的密封条，它经过这个实验啊，在这零下90度和零上120度的时候，都是正常可以开启的 啊。 对， 嗯， 您比如家里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发生人情况的时候，它是正常可以开启的， 正常开启。然后另外一个，基本上它的这个，我觉得使用寿命还是很长的吧？ 对， 嗯， 大概期都得在15年左右。 15年左右，哎，那还挺好。 而且它的静音率也特别高， 特别高。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会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关于防盗门的一些事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

都没有看 到，都没有仔细去了解，去深度的去看一下这个合同。 没错，当然按说这种是不应该在合同中能出现的啊。 因为现在市场上咱们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有好多它这个压价呀，造成的成本低呀，只能从另取小道，所以说才会出现这种有雷的合同。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在做任何的这种家装的时候，因为最近也是经常有这种因为我们装修陪同计划会接触到很多的这种业主嘛，当然我们两边咱都得说，咱以公平的角度来说，一个我们的业主呢不要一个劲儿的压价。 对， 因为有的时候现在那天我们也是在聊哈，说为什么说每年现在家装的这个钱会越来越多，其实是人工的费用是越来越贵的， 运费的成本都在增加，所以说咱们装修一套房子的话，它的费用肯定比十年前要高得多。 对，因为你像人工的人工费用，那肯定好多，比如说好的工人啊，他可能一天的费用其实挺高的。 对， 还有运费，刚才你说的，就是因为现在因为我们很多的厂家都搬离了这个北京的一些这种区域嘛，他可能会在外地，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运费成本呢肯定也是增加的。 对， 所以大家要理解一下啊，为什么说好像说，哎，我十年前装的是3万块钱，哎，为什么现在跟我要10多万，差太多了吧？就是可能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啊， 对对对， 一定不能一个劲儿的压价，要有一个合理的这种范围。 对， 那有这种范围，等于说他也挣点，但是只是少挣点，对吧？ 对， 然后但是呢，我们这边呢也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对吧？然后商家这边呢，我也得再说一句啊，就是不管怎样，您都不能出现这种。是吧，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会掉坑里的这种。 首先做到诚信吧。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双方的大家都互相的这种理解啊。因此我觉得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太重要了。 对，有专家陪同这些合同咱们业主看不到的，专家就可以替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也是全程的帮大家去把关啊，比如从刚开始的这个设计，比如说你们家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能够确切是适合你们家的一些装修设计，给您建议和意见。 对， 然后您再去找设计师的时候就会很好的跟他沟通。 对， 另外一个呢，比如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些主材大家不知道怎么去选，那我们可以带着您去选择，包括给您告诉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从一些知识点上，包括像以前我们转就是这几次这个对大家其实收获还是很多的。 对，学到了很多东西。 没错，而且在中间呢我们也会有质量的一些把控，包括和工人的一些沟通，因为有的时候和工人沟通很重要，可能你说的一些东西他不理解，所以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活出来，哎，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对吧？所以这个沟通也很重要。那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就是这样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把关的啊，这个把控的啊，这样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有想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尽早报名。 是， 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您可以直接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进行报名，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您的装修的房间的位置以及大概的时间一定要告诉我们。如果在上班时间呢，您从明天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啊，报名也是可以的。好吧，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明明是同一级别的防盗门，为什么两者之间的价格会差那么大哈？这个问题大家可能有没有想过，可能有个大致的范围的回答，比如说他们的质量有差别呀，其他的可能大家就不知道了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关于防盗门差价大的原因，那这个可能正好今天说到防盗门嘛，对吧？所以请两位跟我们来聊一下。 因为这个防盗门为什么您看它有的级别都一样，厚度也一样，它价格差很多，就是咱们从它的生产呀，包括它的设备上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那一套设备几百万，有的一套设备可能就几万，它是做出来的质量也不一样， 所以还是工艺问题。 对， 对吗？ 工艺也不一样。 嗯， 包括它机器做出来流水线压出来的型儿，和普通机器压出来，它咱们在肉眼能看出来，表面是能看出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门呢，它是从多多方方面面吧，包括比如说它的售后服务，对吧？ 对， 因为有的我觉得售后服务这个可能做的不好的话，它价格比较便宜，可能之后想找人找不着了， 是， 对吧？会有这样的问题。售后很关键，还有就是它的工艺很关键。再一个，就比如它给你用的一些细节上的，比如像五金件的， 对， 是吧？ 合页呀、锁芯啊、锁体啊，这些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所以说才会造成它的差价大。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信息。 近几年基本靠网购来解决大部分生活需求的市民的刘先生哈，去年在双十一期间呢，在网上订购了某个品牌的一个全屋定制的一个促销套餐，说之前呢也在实体店里对比过，网上的一口价20000多啊，更具有优势，加上使用了网购平台的优惠券，像什么满减折扣啊、津贴啊，最后价格呢是不到20000块钱，那这其中就包含了20平米的一个全屋定制家具。那可是真正到了复齿开工之后，后续增加的这个额外的费用让人始料不及。这个也是一位业主哈、啊，这个说到的一个问题哈、啊，就是网购其实家具还是有很多雷的啊。 是因为这个咱看在网购的时候，咱是看不到实物的。 嗯， 通过只是网上简单的沟通来做这个东西的话，我感觉应该是我们到店里看一下实物更好一些， 嗯、 更面对面的沟通可能了解的更详细一些。 对，另外一个，就算大家在网上去购物的话，你也要了解。首先，比如说它的这个像刚才说的全屋定制哈，它的板材是什么，对吧？就是你可能不同的板材，它价格其实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对对 对， 还有板材的环保。 对对对，另外一个，比如说，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里面包括那些细节，就像比如说防盗门，它包不包好点的五金件呀？ 对， 是吧？嗯、全屋定制当中，像这 荷叶 什么的 啊，还有这个抽屉的拉手啊， 对 对， 对， 这些都是它是不是附加费？都包不包括？所以说，可能说到真正的复齿的时候，感觉费用会增加很多。 对，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为什么有很多像家具类的东西哈，家居类的东西，除了一些比如说你买一个什么锅碗瓢盆什么的之外啊，那些除外啊，就是像我们真真正正装修的东西，还是要在实体店真真正正去签合同。 对 啊，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些细节完全签到合同里面去。 是， 但是你在网购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 网购反正就是说，一个是便宜，再一个就是说，可能大家时间上我去实体店还得去逛，我在网上看一下，我一个是时间节省了，再一个说我方便一些， 没错。 所以说现在网购其实挺多的， 挺多的。但是我觉得你也分什么东西，对吧？你就算就哪怕买个窗帘行，你想网购就网购吧， 对， 不好我们可以换吧， 对对对。 但是你比如像一些大件的这种家具啊，就很少有商家能给你退。就是万一出现什么问题， 对 吧？对，然后有的时候运到你家里，他会说是因为你其他的一些东西造成的，对吧？所以这个就很难说了。 还是建议大家，尤其像这种大件的东西、定制性的东西，我们更好的去实体店去看一下实物， 对， 然后面对面的去沟通，然后写一个 合同，写详细了， 写详细了。 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条信息啊，说一道家电，说杨女士啊购买的洗衣机呢突然坏了。他呢从网上找到了一家家电的维修的服务商，几个小时之后呢，维修工来了，拆开洗衣机的外壳，捣鼓一阵就说应该是这个滚筒坏了，修的话大概700-800吧。这个姚女士说了，这么贵的维修费都够买台洗衣机了，就没答应，结果就要求付20块钱的这种上门费啊。家电维修，我觉得一些大厂家他不是有自己的维修的电话吗？ 对、 啊、对吧？ 这方面来说的话，应该你什么品，您所买的品牌，它应该都有自己的售后服务。首先我们找到自己的售后服务，本品牌的售后服务，它会有一个详细的收费的标准。所以说，如果说您买的别的品牌的，你找另外的人来维修的话，第一可能说他不是那么的专业，因为他不是本品牌的，他不那么了解。再一个说，我们到了这儿之后，他会高额的收费， 是 如果不收的话，他来一趟肯定会收一部分的上门费用。 您这20其实都不算贵了吧？ 对，现在基本上都200起步。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不能随便找家电维修企业，对吧？ 对， 你买的这些家电肯定都有品牌嘛。 对， 为什么以前跟大家说要买这种大一点的、售后服务好一点的品牌，你就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嘛。 对 对，让他们真真正正这个品牌的这个维修的人来过来给你维修，那这样就不会出现很多这乱七八糟的这种乱收费的问题。 对对对， 它都是有一套标准的。 对，它的品牌的东西，它有自己的收费标准。 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条信息。随着国内的第一批专业生产和销售晾衣架企业的诞生呢，专业的晾衣设备也逐渐的走进了消费者的生活。晾衣架行业的发展历程呢，主要就是从最初的像什么落地式的，就是基本上有个架子往那一搁，是吧？然后平常不用的开，好像我家现在还用的是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用的。然后还有就是外飘式的，就是在那个 飘窗上， 对，然后搁在外面或者怎样的，然后和这种手摇的。 是吧？这个家里有个像手摇的那种，发展到了现在的这种电动驱动的一些电动的晾衣架啊，再到近年来出现多功能的一些智能晾衣架，那晾衣架的产品的功能也是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延展和丰富啊。那这类的晾衣架你用过吗？看过吗？或者感觉 我家里现在用的是手摇的， 嗯， 但是在三年以前吧，可能说手摇的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我房子也装了有个三四年了吧。 嗯， 近两年出现了一批，就是说咱们随着智能化嘛，除了电动的，因为现在这个电动的晾衣架呢功能很大， 嗯， 它第一可以吹风，就是说如果像今天的雾霾天啊，或者是说阴雨天啊，我们直接把它开吹风就可以了， 嗯， 它很快的就能把衣服吹干。 啊， 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它可以除杀菌。 啊。 它的现在出我们洗完了衣服之后，可以开完通风之后，可以开个杀菌，使我们的衣服更，就是说更干净，更卫生一些吧。 嗯嗯嗯，哎，所以说现在就跟现在看很多洗衣机有专门给孩子的，就有什么杀菌的，什么红外线什么的。 对对对，时代在发展嘛。 对对对，所以像和几年前我们装修的时候完全都不一样，对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装修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我们看看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携手一星请问说，为什么有的防盗门锁在屋里插上钥匙了，那在外面其他人再开的话就开不了了呢？是不是以后再换锁的时候要避免这样的锁是吗？ 这个都打不开。 哦，都打不开。 只要是防盗门屋里面插着钥匙，在外面都打不开。 就是你插进去就我不转动都是一样 的。对，因为它跟里边别着呢嘛，然后您外边再插一个它是拧不动的。所以尽量屋里不要插钥匙，那样很那个损坏这锁芯了。 哦，是这样子。 对。 哦，只要是您屋里插着，所有的锁都打不开， 对 是吧？嗯， 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如果晚上我们在家休息的时候，家里人都在的情况下，怕进小偷，我可以把钥匙插在上面。 哦， 它从外面打不开， 这也是一个小窍门，是不是？哦，是这样，所以大家您记好了，这跟锁没有关系，对吧？它就是说你插上去之后，外面可能就去都打不开， 对，都打不开。 嗯，所以大家记好了哈。来看看另外一个朋友的这个问题，也是关于这个防盗门的啊。有位这个崔先生说，能说一下这个防盗门朝内和朝外开哪个方向的密封更好吗？ 实际上还是我建议大家就是能往外开。尽量往外开，但是在于安全角度，有的可能装修小区不让往外开，它可能在于安全角度不让外开，但是往外开的密封，包括它的受力点是不一样 啊，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能往外开嘛， 就往外开， 对，而且还省地儿，家里还 对，这倒是 对，省点地儿。 另外一个有人问，内开是比外开多一道密封条吗？有这个说法吗？ 都一样，都是一样， 密封条都是一样的， 对，都一样 啊。所以建议还是往外开的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美妈问说，请问一下，家中装修定制了一个这个防盗门，因为房屋的南北不通透，说现在呢想把这个已经做好了的防盗门呢开个小窗儿，以便通风，不知道行不行，影不影响美观？如果不行的话，就得重新定制一个了。那这个厂家可不可以二次销售呢？ 就是一般的可以开窗，但是我不太建议大家去在那门上开窗户，因为它一开窗户之后啊，当时可能这一两年您反应不过来，时间一长了之后，它的门板会变形的 啊， 对，寿命就减短 了。一个是密封性也不好，再一个它的美观度肯定没有原门好看。 嗯嗯， 你像如果真的想换的话，就是再换一个门吧，因为您那个门现在使的那个门是二次销售不了的。 对，因为都是定制产品嘛，像这种定制产品都是不能二次销售的。 如果想我实在不想换门又想开的话，也可以。 也可以开， 对， 只不过可能会影响一下寿命、 对 美观等等。然后现在我知道不是有那种已经成型了的那种就带小窗的那种防盗门吗？ 对吧？ 现在 那种应该不影响寿命， 那 个 不影响， 因为那是它本身就已经成型 了。 就如果是您本身门上没有，开一个是可以开的， 可以， 但是呢就会影响一下寿命，对吧？ 对， 您可以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这样去做。 关键是它这个从这个密封方面来说的话，您开了这个窗之后，它肯定没有原门密封性那么好。 嗯嗯嗯， 从这方面来考虑一下吧，根据自己家实际的情况来说。 嗯，好的，好，我们 们来看看下面一位朋友问题，说家里可能在装修，因为防盗门基本上都是先装的嘛，对吧？ 嗯、 然后后面呢，可能中间搬运的过程当中呢，把那防盗门上面那个就是划了个划痕嘛，说这种情况能补救吗？ 咱们一般这种情况可以补救，他到时候您一般买的是什么牌子的？ 嗯， 完了到时候打他们售后电话，他们是有美容的，可以上门。 啊，就是防盗门美容， 对 对吧？ 对， 就是他可能给你喷一下或者弄一下，他就看不出来这个， 看不出来。 就看 现在的美容师技术很厉害， 很厉害是吧？ 对， 行。所以为什么选择一个好售后啊？太重要了。来看看老陈的问题，说刚才因为咱们这个快讯里说到了一个全屋定制啊，他就问一下全屋定制里面的板材选择哪种板材相对环保？那肯定是，当然肯定是实木最好了啦，对吧？ 这个来说，它有它的环保级别。 嗯， 任何木质类的产品，不管是地板呀、木门呀，还是全屋定制这方面来说，您问销售一下，您这板材什么级别的？环保级别有E0的，有E1的，它的甲醛含有量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相对来说E1是最差的， 对， 对吧？然后是E0，如果想要更高级的，比如说还有像日本的那种 F4 星级别的 ，F4 星 是吧？ 包括是现在已经出了无醛的 ，对对对，都会有。然后当然了，就是。他们应该都是在国家标准范围内， 对对对， 您都可以用，只不过您一定要注意量，这个是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买的家具全都是这个合格产品，都是这个符合标准范围内的，但是我们家为什么就超了呢？那就是因为您用太多了， 太多了。 对，因为可能在 所有的都集中在一起的话，它的量肯定超。 对，所以我希望您一定要控制量，就是在同一个，比如说100平米的房子里面，比如说它，我们有一个预评估嘛，可能比如说啊，它里面只能承受这个20个这个有甲醛问题这种板材，但是您一下用了40个，您想能不超吗？对吧？虽然它都在标准范围内。对，当然现在还有一些这种不锈钢家具啊，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金属类的，我是觉得个人很喜欢，对吧？这个绝对没有环保问题，因为你没有用到胶嘛， 没 有板材的东西嘛，没 用到胶的话，它就是可能更环保一些吧。 是的，所以呢，大家要根据自身的这种需求，包括您能承受的这种价位， 对 吧？ 对 对 对， 一起来考虑啊，到底用什么会比较的好？嗯，好，刚才呢这些问题呢，我们也简单的回答了一下啊，大家如果还有疑问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个下面一个关于这个防盗门的哈。说到这个门镜啊，这个也是防盗门上面经常会用到的，是吧？ 嗯， 那这个门镜呢，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要需要装一个就是那种门铃什么的哈，那这种一般都是可以随时去更换吗？比如不同的型号的可以吗？ 门铃，您说的是门上那个门铃？ 可以。 对对对对， 一般他们有那无线门铃，往上一 粘就行了，是吧？ 对对对， 有的需要用到这个孔的话，就比如门镜的话，会好拆卸吗？ 好拆卸， 这个也是需要找厂家吗？ 那一般咱自己就能可以就直接做，就两头一拧， 嗯， 一拧它就能就下来 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对防如果自己弄的话，对防盗啊什么的有隐患吗？ 一般就是现在就所说的这种门镜，还是大家选择一种那种金属的， 嗯 啊，不要因为它价格是可能会相当贵一些，就相对来说贵一些， 嗯， 但是还是选择一些那种金属，别选择那种塑料的。有的时候他们是说那个打那门镜撬锁，就是塑料，他们可能打那个猫眼一杵就碎了，然后他压那里边把手一压就开了，所以一般弄个金属的，它很防盗一些 了，很好，是吧？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